各位，上次讲到东方军总司令要面见军中100位军事骨干精英，呢件事非同小可啊！嗱，大家双方都有特工嘅，万一泄露咗开会地点，后果系不堪设想嘅。故此呢日东方国内嘅一座寺庙前十零丈远嘅地方，停咗一部汽车，有六个人落咗车，佢哋常人装束，佢哋炸炸地地系汽车坏咗，要落嚟修车咁嘅情形。人人呢落车系为咗更加清楚咁观察喺度附近。好啦，搞咗一排，好啦，又炸大汽车收翻好，各人高高兴兴上车就走人。咁来去匆匆嘅汽车呢，一阵间系不知去向咯。到第日朝早，呢座能人寺嘅山门前嚟咗几位施主模样嘅大爷，一位做事利落。能说会道嘅手下人向守山门嘅和尚送上精工细小名人贴片一张。和尚啊，虽然唔识字，但系好有见解，会睇人。估量眼前来者系平常难得一见嘅施主，同嗰啲身上冇银两，只系放得一文铜钱，要卜卦又要保证逢凶化吉嘅穷游客，居士大不相同。而家是非富则贵的人士刚临佛门，高兴的山门和尚自己不敢开声讲嘢，见事关重大，立即飞快进入寺庙，火速向各位正在打坐闭目念真经的能人寺主持报告。杨清大师耳边急作敬品，这时平日两耳不闻世上事的方丈忽闻得徒弟紧急报告，轻轻接过徒弟双手递上的名人贴片，即时云眼展开，先作逐个字睇准，何方名人？唔睇又自可，睇完突然烦心即动，佛口张开，拉长把声叫停。长声叫停过后，冇和尚再开口念经，佛堂里头就即时变得静到连蚊虫飞过都听得闻嗡嗡声响。佛门圣地里头，呢时又听见众弟子照样齐应声长叫：师父，我哋明白，而家系立即迎接贵客。习惯长话短说嘅师父，嗱嗱声整理袈裟佛袍，再小心挂上舍利子佛珠一串。边向前挥手示意，人人立即领会。一班训练有素的寺内僧人已经分成两排步行住，就快到山门嗰阵，只有另一和尚去开噶啦。一声暗号过后，人人合掌变成行礼迎接。外边沙尊严一行六人，见山门大开，为首嘅年长方丈带住两行共26个人人光头。各个头顶脑门部位呢都一律有两行下陷共8永不长毛的小洞。咁嘅和尚大概是等于来历非一般，是有道行的经历。一对身着整齐和尚袍僧人喺度作低头合掌，口中念出冇人可以听得清楚的讲话。如此这般咁放出佛家特有的见面之礼。其中格外客气的方丈提高声，对到访特别客人现出诚惶诚恐的神情：本寺山野贫僧不知三光贸易大公司沙尊元及各位大施主驾到，有失远迎，望恕缺礼之罪。讲客气话的和尚首领一边讲一边单脚下跪，后面26个大小徒弟和尚眼见咁嘅动作，立即一齐依照师傅一模一样屈膝单脚下跪。嘿，决心入佛门求见和尚嘅众善男见到佛家门如此大礼接客，心感不安，为之震动。好彩情急自生，速速还礼，同时人人立即弯腰致敬。众和尚听到诚心拜佛嘅领头人沙尊严就讲啦：佛门大师在上，请勿如此大礼 我等俗子凡夫决唔敢接受大师门嘅礼拜。讲完，六人就双脚下跪，再叩响头。此地双方嘅客气一礼高过一礼，互相拜会完毕啦。财主耶沙尊严带住五位同行人士，喺众多级别唔同嘅僧人簇拥住，大施主嘅六人队伍好快就进入客堂，分宾主坐定。知客僧就送上山水名茶，高兴嘅住持杨清大师就开口笑住讲啦：阿弥陀佛，功德无量，请问各位施主，今日远道进佛门，未知要作何种事情呢？沙尊元就话啦：师父在上，我哋到嚟第一系为问前程，第二又有多样事欲求大师同全智内各师父求教求教啊！心正耳灵聪明齐全嘅方丈，听讲系需要动用好多和尚啊！更加面露喜色啦，大施主，你哋唔使客气。贫僧各人能效劳四方施主，就系本自有幸，自会接获得香火油料不断，自然系大施主你哋功德无量，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双方经过来往对答，一讲即合。说话投机就越来越高兴啦，人逢喜事精神爽。第日朝早，能人指所有和尚由方丈带领倾巢而出，一个不留外出做法事，为期六日啦。大施主嘅一句话，从此寺庙嘅神呢，自会有香烛油料添加供奉。呢一班长期同天神有缘嘅和尚，他们知道来人已经帮自己的伙食添加米粮入肚，成了眉开眼笑。黎明就走的众和尚现在在步行外出，那座没和尚的大佛寺已经由沙尊元等大商家指定，寺内所有地方都由沙尊元等人暂时占有使用。现在又见寺内突然入了几十个人来，他们七手八脚将寺里头内外打扫得特别干净。两个时辰之后，这些人呢又走到无影无踪了。第三日的清早，能人寺内突然有几十个带着好多香烛，个个都有施主的模样。这些施主进入寺里头之后呢，分布得好有条理，该站立的一留在远处站立，该坐的未见起立走动。呢班人唔止着装整齐，又远近有别，要做咩呢？世上事就无奇不有，高高在上嘅太阳清楚睇见呢啲人呢，根本就唔喺度拜神烧香，佢哋喺度聚众做开会嘅场地。佢哋利用呢块特别地方喺度召开重要嘅军事会议。而家讲话嘅人是唔大唔细嘅声音，报告军首长，本次会议衰道会嘅总人数共20位，而家已经到齐，名单在此，请过目。首长又答啦：好好，我哋开会。话音刚落，会场最前突然行出一个人企住，众人一见深感非常惊讶。尽管系咁样，但是没人会叫出声。会场总指挥这时候就开口讲了，声音不大，好像命令一样庄严，请全体起立向前敬礼。行完礼，看来前方这位一直企住不动的人是远远超过此地最大的首长。他面露笑容，轻轻挥手讲：请各位军首长坐低。所有在场的人看见咁嘅情形，口虽然唔讲嘢啦，心都知道极唔寻常嘅时刻到啦。人人心中一动，暗叫一声：原来系东方一国之王兼总司令今日突然露面。身材高大、 满面笑容的总司令继续讲话：各位军首长，无情战火不停燃烧，我哋今日见面，我想讲嘅话确有千言万语。本人想讲多啲说话，睇嚟只能留咗日后再补回啦。今日个会见唔系撞啱，系有意，极其特殊，极其仓促，更加系特别危险。用咁样嘅办法开重要会议，有人指出，总司令个人亦身居此地，实属太危险啦。呢句话讲得好啱，我哋早就明白，天下间最危险之地、最冒险嘅事，我哋军人唔去做，边个去做啊？总司令讲话平和嘅面上带有严肃，又带住笑。各位大兵官、军首长，最近获大胜仗后，收复失地甚多。五军联合司令方日蒙、副司令蓝天明今日亦都在座。吓、啊！众大军官听咗就人人震动啦。呢句话非比寻常喎、啊。呢、這个蓝天明真系奇怪，国王对呢个人革职查办，反而晋升为五军联合嘅副司令。总司令话未讲完，就有两个人快速起立敬礼啦。 你哋请坐低。联合军方司令十年前就睇准时机，专登装出老弱病，结果调动二十几万敌人向自己方位攻打。你哋可以将二十几万敌军引到不利之绝地再作战，你哋彻底毁灭最精良嘅北方国皇太大军。你哋有大智大勇，我佩服方日蒙为首嘅联军。两大国战争多年太惨烈啦，我唔知道我哋系该战争呢，定系该和平。你哋愿意选择边一种？今日急见各位，最想听直接回答，越快答越好。 总司令话音刚落，二十位大军官中有一人举手起立敬礼，报出名字。报告，我系蓝天明。世界上盼和平嘅人实在多，我哋打咗咁多年嘅仗，已经明白当今世界想和平就要先靠战争，冇胜利嘅战争就冇和平。下官系军人，心中冇政治，愿无限期喺战火中打落去，随时准备死喺战场。军人要时刻记住服从，只为上级命令，随时放低武器解甲归田，冇怨言。战争与和平唔到我哋军人选择，军人只知听从命令，由总司令部选择战争与和平。下官讲话完毕。快言语嘅蓝天明敬礼之后就坐低啦。就喺呢阵时，忽然听见全部在座大军官异口同声举手叫啦：我哋一致赞成蓝副司令嘅话，军人可以战争亦可以和平，我哋只知听从命令。总司令听咗，面现满意笑容。呢阵时话未完噶，忽然有人向总司令递上字条，面无表情嘅总司令睇完，拧转身就离开咗会场，不知去向。主持会场嘅一位副总司令成咗急匆匆，故作镇静，喺身上攞出时辰钟表睇，睇完佢话：各位军首长，今日嘅紧急会议原定系至少用三个时辰，而家啱好只系用咗半个时辰。而家我宣布：一，立即停止会议；二，紧急离开呢度，越快越好。副总司令一声撤退，各路战区嘅司令大官们人人听从副总司令嘅口令，全体起立，向左转，齐步走，兵分两路，十位前门出，十位后门出，立即上车，速离此地。军人行动快啊，啱好一刻钟左右，所有大军官已经坐上军车，快速远离千年古刹能人寺，不知去向。空住冇人嘅寺里头，又灵值得非比寻常。一个几时辰到啦，正到可怕嘅能人寺里头，唔知何原因，突然一声巨响，哇！ 漫山遍野，成火光冲天，急却燃烧的能人寺内外一片火海。几日之后，完成法事的能人寺和尚当步行回到能人寺的时候，人人都以为自己花了眼，当场晕倒的年老方丈看清楚的时候，个个吓到两只脚都软晒，冇办法企喺度，坐咗喺地下嚟。点解完好一座仙山能人古寺，今日竟会大爆炸，变成一片废墟焦土？地嗰度仲闻到硝烟味嘅砖瓦堆。眼看欲哭无泪嘅众僧人已经失去栖身之地，而家众多尊严嘅神像已经唔存在，从此冇人再会嚟呢度烧香赞助香油钱银物。啲和尚会唔会饿死以及沦落为乞衣呢？暂且唔提住。 我哋就讲返天上无线电日夜指挥住地面嘅人去做事啊。爆炸后嘅第二日，北方军总司令部政副总司令同总参谋长等大人物个个喜气洋洋，准备祝贺特别行动大功告成啦。点知一个时辰又一个时辰过去啦，后尾最重要嘅情报机关无线电台呢，接收到绝密信一封，译成电文之后，火急呈上总参谋长手上。哇！打开一睇，吓到当堂手脚软晒，成身出晒冷汗。习惯喜怒不露于形色，咬牙唔讲话嘅总参谋长，即刻加速呈到副总司令嗰处。如此重大事情，冇人敢怠慢啊！未够两刻钟，国王兼总司令已知大事不好啊，更要认真慢慢阅读电文每一个字。嗱，第一份电文如下：报告上司，原计划眼看三个时辰左右，东方军总司令等最重要人士即将被我们事前埋下嘅喺能人寺内嘅重型地雷炸死成粉碎，未知何故突然发生甚奇怪之事，人人着住便服，个个假装装香拜神，实质喺度开紧会嘅东方军总司令等最重要人物突然终止会议，所有人提前急走出能人寺，呢批人喺重兵护送下不知去向，而我哋暗中埋藏住嘅重型地雷准时爆炸，威力确实厉害。事后我哋得到证实，巨大爆炸后未伤及任何敌方人马，只毁掉庙宇一座。北方军总司令无声读完无线电文字，痛心嘅系到我手嘅大宝贝竟然失踪飞走，呢件事已经得到证实啦，所以痛心啊！呢位唔出声嘅大人物，而家变成紧咬牙，两眼露出空光。呢时，一位中等结实身材嘅侍从副官，小心谨慎咁上前，攞洋火加熟练手势帮国王点着嗰只半个手掌长短、用黑色铁木制造嘅东西，系名贵嘅外国货，兼且又有特别嘅怪样、弯曲嘅烟斗，有雀蛋咁上一大细嘅，肚内已经藏满咗烟丝，面上薄薄嘅烟丝呢，正在向下慢慢红红烧住。总司令用力吸气，先吞云后吐雾，经过唔停吸食，当第三次向烟斗内添加烟丝嗰阵，俾啱先着急嘅总参谋长攞住第二篇特急绝密电传又到。身坐巨阔龙虎以上嘅总司令一直未发出任何声响，照旧系嘴吞云吸入肚，多余部分嘅烟呢，由两个鼻哥窿向下射出两条白雾，有时又见青烟一团再一团向四方扩散。总司令血红双眼，直盯住电传，急睇文字如下：报告上司，东方军总司令一班重要人物能逃过死劫嘅原因现已查明，原因系我哋嘅情报处长至关重要之时叛变出逃，系佢直接通知敌方紧急离开咗嗰座能人和尚寺。再次读完短话嗰阵， 好似成咗致命打击啊！总司令两只眼里边显出绝望神情，一闪而过，最后突然间用力合埋眼，实行唔睇任何东西，由手轻轻放低烟斗，等于停止吞云吐雾啦。咁嘅动作系咪深思熟虑呢？所有外人都不得而知。就呢件事，国王办公之地由远到近，又听闻有轻脚步声进入啦。好快，总司令耳边有人喺度小心谨慎，实行住最细声嘅讲话。嗱，正是侯爷计谋千百万，卖身抹掉龙虎山。陆克松在阴间叫，请君快入鬼门关。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